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04集。 李寻见他没什么事，闭起眼睛养神。朱韵根据林老头给的地址拐进学校后面的小区大院，本以为还要找一阵单元楼，结果没想到林老头直接等在小区门口。在林老头出现在视线范围的一刻，朱韵察觉李寻身体僵了僵，他对李寻说： 你先下车。 李寻拧着眉头： 为什么？ 我去停车。 林老头老远迎上来，朱韵赶紧打开门锁，给李寻连对带推弄出去。林老头精神极了，五米开外就开始使劲指李寻，他还没想好要说什么，走近了直接给了他一拳，拳头看着声势浩大，可打在李寻身上一点动静都没有。 你个混小子呀！ 李寻低着头，声音有点哑。 老师。 他这老师俩字一叫出来，朱韵和林老头的眼睛都红了。朱韵心绪万千，深吸一口气，把眼泪忍住，冲林老头笑着说： 老师，我先去停车了。 打了个转向，朱韵将车停在路边的树下。熄火的时候，有两片枯叶落在前车盖上，又被一阵风吹落在地。朱韵掏出纸巾抹眼睛，又在镜子里补了补妆，才下车。林老头看见朱韵，笑逐颜开： 哎呦，都长大了呀。 朱韵恭恭敬敬打招呼。林老头指着他和李寻说： 你们以前就喜欢一块干，现在还在一家公司，真有缘分呢。 朱韵笑着说： 可不是吗，特别巧。 林老头带着他们去家里。这个小区里面住的大多是大学城的老师，虽然不及外面新校区设施完善，但胜在住户素质高，园区干干净净，垃圾都定点回收，连自行车都没有乱停乱放的。林老头家住四层，没有电梯，他们一边聊天一边爬楼，刚到三楼门就开了，林老头的老婆赵果维笑意盈盈地迎接： 哎呦，欢迎欢迎，还没吃早饭吧？快进来吧。 赵果维是本校历史系的教授，面容慈善。 盼星星盼月亮，可把你们盼来了。 朱韵惶恐： 这…… 赵果维笑着说： 你们林老师从周三打完电话开始就找不着北了，你们再不来我要给他送医院去了。 林老头不满道： 说我什么呢，快把饭热一下，他们肯定没吃饭，这臭小子就没有吃早饭的习惯。 时间约得太早，主要原因是林老头下午还有学术会要开。不过朱韵事后从赵果维那得知，林老头上午本来也是有会要开的，但他推了，他实在等不及了。朱韵搅着碗里的白粥，看着拉着李寻不停聊这聊那的林老头，他疑惑：李寻六年时间都用来蹲大牢了，有什么可唠的？反正林老头跟李寻有说不完的话，李寻有问必答，到最后两人兴致勃勃地聊起监狱餐来。朱韵旁边规规矩矩当绿叶，绞尽脑汁想着等会儿该怎么求赵果维办事。就在朱韵苦苦思索的时候，李寻那边说： 对了老师，我最近做了个游戏，历史类的，想请师母帮衬一下。 林老头一愣： 行啊。 说完看向自己老婆。赵果维喝了口粥说： 行啊。 李寻点点头，又开始跟林老头唠起监狱住宿的问题。朱韵一辈子没觉得 自己这么多余过。碗里的大米粥喝得连渣都不剩了，可林老头和李寻还没有要停下的意思。赵国维碰碰他的胳膊，示意他跟自己来。朱韵跟赵国维来书房，朱韵自小在理工环境下长大，对于文人的书房感觉十分陌生。他好奇打量着墙上的挂画，架上成套成套的书，还有主桌角落摆着的砚台。房间的气质跟赵国维很像，带着浓厚的书卷味，有股沉甸甸的祥和感。 哎，不等他们了。 赵国维来到书桌旁。 他们要聊到中午去了，男人的嘴啊，碎得很。 赵国维坐下，朱韵恭顺地立在一旁。赵国维看见，笑道： 你怎么这么老实，跟你的搭档一点不像。 他那人一向胆大包天。 胆大一点才好。 赵国维一边说一边铺开本子，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笔记。他翻到最新一页，说道： 现在的人最缺的就是胆量，对于男人来说更是重中之重。 他看向朱韵，小声说： 你看你们林老师就是典型的小胆。 这话朱韵不知道该怎么接。 6年前那孩子刚进监狱的时候，你们林老师简直要过不下去了。 朱韵愣住，赵国维面容和蔼，像是在讲一个久远的笑话一样。 他当初审判都不敢听，自己躲屋里像小孩一样，后来还每天念叨监狱里环境怎么样，隔三差五就难过一次，简直过得比监狱里的还惨。我说你要么去劫狱，没这个本事的话就老老实实等人出来。 赵国维说着啧啧两声。 真是怪了，20几岁的天才想东山再起很难吗？难就说明他徒有其表，名不副实，这么简单的事情有什么纠结的。 说完叹了口气。 哎，还是气量小，抱着过去一点点事情没完没了。你可记着，男人千万不能找这样的，一定要找向前看的。 赵国维一番话说的朱韵目瞪口呆。女中豪杰，如果当初自己有赵国维一半看得开，哪还有那么多的痛心疾首、五内俱崩？这么说，林老头还能比他强一点，至少他还找老婆哭诉了。而他的那段日子，悲伤是自己悲伤，感动也是自己感动，就像唱了一台漫长寂寞的独角戏一样。就在朱韵忙着怀古伤今的时候，赵国维又悠然补充道： 不过这段感情波动也是必须的，毕竟人不能越着急成长，那是假成长。 这转折再次让朱韵哑口无言。文科老师水平就是高，说话滴水不漏，大起大落抛论点，到最后又根本不站边，前后左右怎么说都是理。 来吧。 赵国维一合手，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说吧。 朱韵默默地从包里掏出无敌武将的宣发方案。赵国维戴上眼镜详细地看了一遍，看完之后重新翻回第一页又看了一遍。朱韵见他这么仔细又有点忐忑。策划案当然是他尽心尽力做的，但因为长时间跟董思阳、张放等人厮混，他怕自己的水平在不知不觉中受影响了。 你们的游戏背景是战国时代？ 是的。 具体一点呢？ 开篇是在前239年。 秦王正式亲政？ 对。 赵国维是知名历史专家，即便再和蔼可亲，身上文人的气势也还在。朱韵在他不时的提问下神经紧张， 生怕说错一句话给他留下不认真的印象。 哦，为什么选这个时候开篇？ 我们设计的第一场重要战役是秦王对叛军嫪毐。这场战役后，秦王就彻底拔除了吕不韦这根眼中钉，踏上覆灭六国的征途。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开始。 哦，还有八卦可以炒。嬴政、赵姬、吕不韦、嫪毐，这么一出淫秽乱伦的好戏，确实适合做开场。 他们的确也把这层因素考虑在内了。 你们做了很足的功课呀。 这次朱韵没有谦虚，他坚定道： 是的，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做精品，绝对不会敷衍了事。 赵国维笑了笑，让朱韵打开游戏。在朱韵的引导下，赵国维体验了一遍游戏内容后，开始给出自己的意见。他给的意见很详尽，细化到每句具体的台词上，经常一针见血，点得朱韵频冒冷汗，拿着笔狂做记录。时间飞逝，眨眼功夫就到中午了。朱韵紧皱眉头，一字不落地记完赵国维的话，一抬头看见赵国维一脸笑意看着自己。他小心道： 怎么了？ 赵国维摇头说： 没什么，我想起之前你们林老师总跟我夸你，一提起自己的课代表就赞不绝口。 朱韵脸红： 老师过奖了。 虽然远不及提起那个孩子的次数多。 赵国维哈哈大笑： 女人难做啊。 朱韵偷偷瞥向屋外，林老头还拉着李寻谈心。饭桌上的餐具不知什么时候被收走了，重新铺上花式陈旧却干净整洁的桌布。桌子就在阳台边，清晨看不出什么，午时了，阳光才大股大股地涌进，像是温火烤干所有的冰冷萧瑟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